事就别喝下太少酒精，太珍惜生命就别随便掏心，舍不得看破就别张开眼睛，想开心就要舍得伤心。有太多行李就别单独旅行，就别开始一段感情，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。不能够忘记爱情，忘记伴侣，忘了孤寂，也只想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。到最后忘记眼神，忘记脸庞，忘记身体，只怕我们忘了决心忘记。有太多行李就别单独旅行，不能够离开就不要接近，结束就别开始一段感情，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。不能够忘记爱情，忘记伴侣，忘了孤寂，至少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。到最后忘记眼神，忘记脸庞，忘记身体，怕只怕我们忘了决心忘记。不能够忘记爱情，忘记伴侣，忘了孤寂，就试着忘记什么叫做回忆。忘记心跳，忘了自己爱过谁的心，又有什么关系？ 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《忘记》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善于遗忘挫折，甚至是习惯了受挫，总是失败就会习惯失败，总是懒惰就会习惯怠惰，总是被指责就会习惯当一个差劲的人。其实优秀的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，优秀的人能够时时保持清醒，保持对生活的痛感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李翊君动力火车所演唱的《痛》。 注定面对天摆布，而现在付出。

他不是帅哥，却坚守了港姐的冠军25年。1985年，李克勤通过歌唱大赛出道，可是他的处女唱片销量竟只卖出了几千张。硬脖子的他没有退缩，继续静候机会。年轻时候的李克勤有一股文雅书生的味道，刚好 TVB 请他主演了偶像剧《不再少年》时，他的演艺事业开始有了起色。当时的李克勤说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电视剧，也不知道什么是演技，每天工作，尤其是开始的时候一两个星期，都在被摄影师骂。幸好自己的适应能力挺强的，过了一两个月被骂的少了，便开始觉得拍戏原来还蛮好玩的。在1995年，四大天王当道，李克勤经历了歌唱生涯的挫败，在红馆连开了10场演唱会，但是每一场都空了一半的座位。演唱会那几天，克勤害怕的不敢踏入红馆，但是谭咏麟继续鼓励他坚持努力。谭咏麟曾经说过，如果克勤的性格能够圆滑一点，事业绝对不止现在这个程度。李克勤在歌坛的低迷一直持续了将近5-6年。2002年，他获得了劲歌金曲的金曲奖以及最受欢迎男歌星，李克勤终于在粤语歌坛获得了最高的嘉奖。随后的多年里，李克勤与谭咏麟搭档左邻右里演唱会，唱足多年，多次创下了卖座记录。曾志伟曾经评价过李克勤，说他是一个人走出来的，没有很多幸运的因素或者是公司的帮忙，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慢慢走出来，累积累积，很踏实。今天99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李克勤《月半小夜曲》。 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，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，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，这晚以后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，情如曲过只遗留，无可挽救再分别，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，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意会要分手，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，他似这月圆仍然是不开口，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，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，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，情如曲过只遗留，无可挽救再分别，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，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意会要分手，但我

抽屉里的灵魂是谁？想念在我的天空蔓延，它有的闪亮和闪电，我可以画一个圈当作是完美句点，换它自由的蓝天，却不能停止想念一幕幕甜美画面，如果放弃了这一切，那么在我身体里的灵魂 经常会觉得夏天的第一个韵脚一定是绿，那份翠绿通透与光影交错间缓缓铺开，清清浅浅通往心之小径，花影淡淡处是清风种出一篱风月，是远离浮躁心底生成的一抹绿，是用来盛放美好的洁净角落。无论俗世烟火如何熏染，那份澄澈通透在光阴的美语间浅释一抹温柔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在夏日期盼一阵微风，清风过处，浩荡也好，散落也罢，都如初见般美好。 剩下些什么？除了沉默，陪你到日出，把你看清楚，哭得累了的你看来睡得好无辜，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，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，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，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，别说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，因为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。

如果还有明天，这首歌其实是苏建信和柯有伦对台湾摇滚前辈薛岳的缅怀。薛岳一生坎坷，但是对摇滚始终怀着一颗火热的心，对摇滚音乐在台湾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然而正如歌中所唱，1990年的秋天，36岁的薛先生带病演完了最后一场，终于也是安详离去，天妒英才。我曾经翻看过薛岳的 live 版的这首歌曲，看到他唱完最后一句，脸上流露出了不甘的表情，因为这将是他在人生中唱的最后一句。人生也许就是这样的无情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，还有可以看得到的明天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江美琪《明天爱谁》。 都没关谁不好，天一亮，那的阳光却烫心更冷掉的伤。我关上你打开的窗，

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